更好的设计的感觉嘛，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现在又有那个疯狂的官制，你还可以去赢那个100万的那个大的现金啊之类的。 哦，对，那个什么疯狂大 party， 对啊，疯狂、哦、叫什么疯狂的官制什么什么 什么 那个 什么 party show 啊、 嗯， 大家可以 挺有意思、 啊，关注一下，去网上搜一下，很逗的啊。那好，新车来了呢，关于这个车，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里，聊的有点多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新车来了，欢迎回来。时间短，任务重，还有两款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款车应该也算年轻车了吧，2018款的这个宝马的 X1， 然后是26000元到439000元，还是国产对吧、哦、 那肯定 还是国产。然后我那天是正好看见一个国产的 X1 跟那个进口的 X3 放在一块儿、 嗯、 突然感觉 X1 好大，呵呵，真的比这个 X3 还要大。 就这个车我不多说别的了啊，我就质疑它一点、 嗯、 凭什么 X1 最高配要卖到439000元？ 那个不是说 凭什么 带了那个这个四驱对吧？ 那你有什么呀？ 二八七 高功率 又怎样呢？就这价格，我绝对不买它。 那你宝马三系328，你顶配也得卖到40多万，你不 那是个三系啊？那不一样啊。 嗯， 那怎么这就一个前驱的，你就看不上人家？ 不是，我是觉得43.9万，就是买一叉一，真的是 人主推的也不是43万多那款啊，人主推是20多万多那款啊。嗯、 对，人主推是1.5T 的。 小数点点错了吧？43.9万，4.39万应该、啊。 那给我来10台。 人家主推是1.5T 的，然后再来看最后一款车吧。然后法国车最近也不是卖太好 ，Gran Cis Picasso， 但是大 Cis 皮卡索还说实话是挺独树一帜的， 对对， 因为它的人性化配置。 我刚才那说的像不像宠物小精灵 ？Gran Cis Picasso， 这基本上熟悉雪铁龙的这种消费者朋友肯定会知道这款车， 哎、 但是不熟悉的人肯定不知道。 我真喜欢。就是真喜欢这款， 嗯， 就从特立独行的角度和从这个 MPV 的角度来讲、 嗯、 我觉得它很别具格。 这车真的是你说的没错，就是从特立独行的角度它真的是没谁了。 我跟你 说，绝对是， 我就没搞艺术，我搞了艺术、 哦、 我跟你讲，我 肯 定搞一台 这 个， 买 这 么一台这个是吧、 啊、 行，那个这样咱们再用最后一点时间再预告一下星期三、 啊、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另外一个进口的 MPV， 哎， 夏朗。 哎， 这两款车型我都说实话我都开过、 嗯、 然后我给这两款车型的基本定义都是移动的那种移动的玻璃房子、 嗯、 很通透，都很通透 啊哈。 然后法国车它胜在设计，但是夏朗绝对是我现在比较推荐的， 胜在务实是吗？ 对，家用的 MPV 可能它会在老车的眼里边可能它做工不好什么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这款车型还真的是比较实在的一款进口大众车。 哎，行，到时候周三来听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吧。今天新车来了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哦。那个毕加索多少钱了？ 26.5万多， 26.5万。 现在基本上到店里至少能优惠十几个点吧， 差不多，差不多。 对，反正价格跟大家说了，这也是台新车啊，特立独行的一款。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节目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休息吧。今天就，咱们期待下期节目和大家相见，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长长的路的尽头。